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建浩。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小雪，最高温度1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金先生和家人一起将锦旗送到了大兴蓝天救援队，旗上写着蓝天救援无私奉献，爱心无价，恩重如山，感谢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将走失的父亲找回，救了老人的命。据金先生介绍，2月14号上午，母亲刘女士陪伴父亲金星杰去大兴仁和医院更换导尿管，在上厕所的过程中，金星杰走失。随后，刘女士赶紧通知家人寻找并报警。根据医院监控录像显示，金星杰于11点19分走出医院大门，上了一辆公交车。 自从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热播以来，点燃了大家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2月17号，大兴区荔园社区居委会举办了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竞赛，现场45名小朋友参加了活动。 春节过后，大量从业人员返京从事餐饮服务工作，他们上岗前是否办理健康证明，还是饭店老板先招聘人员上岗试工，人员确定后再办理健康证明呢？针对这一问题，近日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餐饮服务单位从业人员上岗体检状况开展了重点检查。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日前金先生和家人一起将锦旗送到了大兴蓝天救援队，旗上写着蓝天救援无私奉献，爱心无价，恩重如山，感谢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们将走失的父亲找回，救了老人的命。据金先生介绍，2月14号上午，母亲刘女士陪伴父亲金星杰去大兴仁和医院更换导尿管，在上厕所的过程中，金星杰走失，随后刘女士赶紧通知家人寻找并报警。根据医院监控录像显示，金星杰于11点19分走出医院大门，上了一辆公交车。刘女士说，当时我们两个分别进了男女厕所，约好门口见的，谁知道我出来后就找不到他了。老伴儿今年74岁，患有老年痴呆和多种老年病，当天为了更换导尿管方便，只穿了单裤。走失后家人都非常着急，想尽办法寻找。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金星杰老人已经走失将近24小时。当金家人感到绝望时，一位朋友建议可以向蓝天救援队求求试试。于是金先生拨打了求助电话，没想到仅3个小时后就收到了老人已找到的消息。据大兴蓝天救援队队长孙建国介绍，2月15号上午接到救援任务，于11点左右队员集结完毕，立即开始行动。有的负责查看监控，有的负责线索收集，更多的志愿者根据分析排查公交路线，沿途寻找。当天下午2点多，一组队员在经过大兴蓝各庄附近时，发现路边坐着一位老人，他们立刻停车上前辨认。经核实，这正是已经走失27个小时的金星杰。志愿者们立即将这一个好消息通知了金家人。 刘女士激动地说，如果没有蓝天救援队，我老伴儿肯定冻死在外面了，还真是救了一命，谢谢。没想到有这么一支无私救助老百姓的队伍，太让人感动了。金先生也说，除了报警， 家人在寻找时没有经验，很盲目。多亏蓝天救援队伍组织人员各种线索排查，迅速有效地找到了父亲。通过这次教训，金先生已经为父亲配备了老人手环。他的姐姐当天还填写表格报名参加了蓝天救援队，希望也能成为一名无私救助别人的志愿者。在接受锦旗时，队长孙建国说，除了寻找走失人员，您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都可以拨打蓝天救援热线400-600-9958求助，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蓝天救援队。在需要救援时，蓝天救援队会迅速赶到现场，及时帮助百姓分忧。 本台消息，自从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热播以来，点燃了大家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2月17号，大兴区荔园社区居委会举办了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竞赛，现场45名小朋友参加了活动。参赛小选手们被随机混龄分为4组，各组选出1名答题代表，每答对1题加10分，根据各组成绩决出名次。参赛者有2次向评委亲友团求助的机会。活动评委由中国文化史博士李瑞芳和荔园社区居委会书记刘艳玲担任。人闲什么花落，竹外什么花3-2枝。活动从最简单的填花名开始，题目逐渐的加难，以诗词联句、文学知识、传统习俗为主，分为必答题、抢答题和游戏题，所有问题都是出自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选手们积极举手回答，气氛热烈。 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竞争，第一组以270分的成绩获得第一名，第四组以250分名列第二，第二组、第三组以240分分别并列第三。家长们表示，这个活动真不错，调动了孩子们背诗的积极性。自从报名后，每天都要与家长对诗。荔园社区居委会书记刘艳玲说，最开始就是想丰富一下孩子们的寒假生活，没想到活动发起后受到热烈欢迎，刚发出通知就有30多个小朋友报名了。这是第一次举办，没有经验，今后要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活动办成系列活动，将社区居民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气氛延续下去。 本台消息，春节过后，大量从业人员返京从事餐饮服务工作，他们上岗前是否办理健康证明，还是饭店老板先招聘人员上岗试工，人员确定后再办理健康证明呢？针对这一问题，近日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餐饮服务单位从业人员上岗体检状况开展了重点检查。执法人员在餐饮服务单位随机抽取了部分从业人员，核查健康证明的办理情况，结果发现被检查的2家餐饮单位都存在没有取得健康证明的人员。依据有关规定，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监督检查意见书，责令公司改正，并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本台消息，2月16号，北京青年报报道了北京圆通多站点快递改字体的新闻，快递员罢工，大量快件积压，很多居民都是自己取件。那么大兴区域圆通快递的运营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2月18号，记者在圆通快递官方网站上查到大兴各分公司联系方式，依次拨打电话了解情况。旧宫、亦庄、银海等分公司客服人员都表示运营正常，只有黄村分公司电话无法接通。据工业开发区分公司的客服人员介绍，黄村分公司正在进行内部整顿，同时进行地址变更、转换库房，所以电话无法接通。 记者又拨打了黄村分公司显示正常派送区域所有部分电话，12个网点中有6个分部电话停机、关机或无人接听。这6个快递站点分别是郎1234村分部、金汇源分部、香海源首义溪谷分部、滨河房分部、高家铺分部和22号枣园分部。据圆通荔园站快递员介绍，荔园所有员工已经正常开工，但是其他部分存在积欠严重、快递员不复工的情况。记者追问原因，对方回答可能是公司制度问题，压工资让员工不满。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阳光就业暖人心，专管员助力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深入高校毕业生家里，对学生的就业意向进行摸查，进行招聘岗位宣传。他们是大兴的19支高校毕业生就业专管员队伍。家住大兴的张梦轩今年6月即将从哈尔滨某大学毕业，他告诉就业专管员，年前也一直在找工作，觉得有的工作专业不太对口，而且离家也比较远，想在家门口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像张梦轩这样抱着多参加招聘会的求职大学毕业生很多。就业专管员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登记，便于在召开招聘会前进行提前通知，更好促进本地高校毕业生就业。小刘也是今年6月毕业，大学专业是高尔夫，相对于别的专业来说，找工作有些难度。他说，进行登记后，我们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就业信息，也让我们一直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为了使我区本地生源实现就近就地更高质量的就业，大兴区人才服务中心立足精准服务，在2015年建立了我区高校毕业生信息库，通过信息录入前期调研，掌握了大兴地区毕业生的学历层次、就业岗位需求以及薪酬待遇水平。在每次举办招聘会前，会对想要参加的企业进行筛选，对就业毕业生想要期望较高的企业进行重点挑选，积极引导国有企业参与公开招聘活动，扩大就业毕业生的选择范围。据了解，在每年召开招聘会之前，区人才服务中心与区教育部门建立联系机制，根据区教委提供的3000多名大兴生源的联系方式，将招聘会活动通过短信群发到每位毕业生手中，同时加强与区内高校联系，鼓励高校毕业生尽快就业。 本台消息，年前砸车盗窃小捞一笔的付某，年后回京没找工作，还想故技重施，然而他的如意算盘着实是打错了。近日，大兴警方通过便衣巡逻，抓获一名跨年砸车盗窃嫌疑人，破案4起。2月15号凌晨2:30，大兴分局巡警支队民警正在开展夜间便衣巡逻工作。当便衣巡逻到大兴区鸿福路附近时，民警发现一名男子正在路边围绕着一辆私家车来回踱步，并不时向四周环顾，行为可疑。很快，巡逻车从这名男子的对面驶过，民警观察到男子低头向车内窥探，这一举动引起了巡逻民警的高度警觉。刚才过去的那个人感觉有问题呀，过去查查他。在一个短暂迂回后，巡逻车掉头向刚刚这名男子徘徊的位置驶来，只见那辆私家车副驾驶玻璃碎了一地，不好，窃贼得手了。民警顺着巡逻车大灯的方向，隐约看到前方有一名男子的身影，应该就是刚才那个人。追！警长一声令下，大家迅速行动。正当巡逻车靠近这名男子时，也许是他察觉到了什么，男子迅速脱下迷彩外套，撒腿就跑。但跑出不到100米后，就被巡逻车截住，民警现场将他抓获。 经现场盘问，这名男子名叫付某，今年26岁。起初付某还想抵赖，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但在被他丢弃的迷彩上衣中，民警找出2部手机、5盒香烟。对此，做贼心虚的嫌疑人顿时结巴起来，根本说不清这些物品的来历。接着民警又在付某身上搜出改锥、手套等作案工具，大量证据面前，付某低下了头。原来嫌疑人付某当晚采用改锥撬砸机动车的方式破坏了2辆私家车，还没来得及逃离现场就被警方抓获。民警通过对嫌疑人付某随身物品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其中1部手机是其他案件的赃物，随后对付某加大了审查力度。通过进一步深挖，付某交代了去年年底流窜大兴、丰台两地砸车盗窃2起，其中这部手机就是当时作案时偷来的。目前大兴警方已经核实案件4起，嫌疑人付某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在此， 大兴警方提示有车一族，夜间停放车辆时，尽量将您的爱车停放在小区或者有人看管的停车场内，切勿将贵重财物临时存放在车内，以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导致财产损失。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大兴这家理发店坚持7年一元理发，感动了北京城。最近第10届新京报十大感动社区人物评选结果出炉，大兴区杨帆理发店老板杨艳民等10位市民当选。这届活动从2016年9月19号启动，共挖掘出了28位感动社区人物，通过大众投票和专家投票的方式，最终在28位候选对象中选出10大人物。其中有放弃高薪办基金会的崔兰心，有创建社区生活馆的林月，发起消防志愿者行动的普天龙，为抑郁症患者和失独老人奔忙的武华。记者了解到，十大感动社区人物评选活动从2007年举办至今，已有92个社区人物和团队获得感动社区人物荣誉。 杨艳民是清源街道志愿服务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他1994年来京从事美发行业，至今已经20多年。背头和长辫子的发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画家或者导演。2010年，杨大哥的杨帆理发店加入了清源街道志愿者服务协会，他和他的发型师团队都成为了志愿者。每月18号，他们定期参加社区志愿服务，为老人免费剪头发。要知道，杨大哥在自己的店里为顾客剪头的费用要好几十块呢，每次都有很多老年朋友在那里排长队等他剪发。由于每次活动的时间有限，总有一些老人排不上队。杨大哥告诉记者，每次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他总是有点过意不去，恨不得时间能走得再慢一些。根据这一情况，杨大哥思考着怎么才能满足更多的老年人理发的需求。2010年重阳节时，他在报纸上看到市里有好多理发店为老人提供一元理发的报道，给他了很大启发，心想这样不就能让有需求的老人都得到了服务吗？于是他在客流不多的每周二周四为老人提供一元理发服务。这项服务杨大哥一下就坚持了7年多，还在继续。 刚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在大兴还没有听说过这样便宜的理发服务。有很多老人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咨询，生怕上当受骗。当他们证实杨帆理发店确实是定期为老人提供一元理发时，都特别的高兴。老人们经过物美价廉的一元理发服务后，都相互转告。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附近传开了，又开始的每天只有几位老人，到现在的每天10几位老人。来理发的老人里，不仅有附近的，还有的是坐公交过来的。有时候理发店还没有开门就排起了长队。由于理发店的人员有限，有时理完发后来不及打扫地上的头发，有位老大爷就主动拿起笤帚帮忙扫地，还说，你们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方便的服务，我为你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也是应该的。之后每周二周四，大爷都会不请自来为理发店扫地。虽然规定的是每天上午11点半截止，但只要还有老人没理完，杨艳民还是会继续服务。说起一元理发对生意的影响，刚开始也有店员反对，对老板的行为不太理解，觉得给老人理发不挣钱。而杨艳民告诉他们，这是在献爱心，家里都有老人，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变老。后来他们渐渐都开始支持，有时候会主动为老人服务。 有一次，一位大爷气喘吁吁地送来了1元钱，杨大哥问大爷，这是干什么？ 大爷说，小杨，我那天理发忘给你钱了，回家之后才想起来，我今天把钱给你送过来。你们已经给我们优惠了，这一块钱要是不给你送来，我心里过意不去。随着年龄变大，很多老人因病不能出门下楼。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杨彦民和居委会约定，只要有出行不便而且需要理发的老人，就跟他联系，他上门免费为老人服务。去为老人理发时，附近有的小区还需要坐公交，杨彦民却从来没有失约，老人的亲属也都对他很感激。杨大哥说，有时候为老人理发会让我想起去世的母亲，这可能也是对母亲的弥补。有时看着老人坐在凳子前，他会突然发愣，好像面前的就是母亲。自从外出打工以来就很少回家，去年十月在东北老家的母亲去世，他没能赶到现场，心中满是愧疚。他要用双手来弥补对母亲的亏欠，为老人剪好头发，这也是对母亲的一种思念。 多年来的一元理发服务也让杨彦民在社区小有名气，得到了不少荣誉，包括最美青年人、北京市孝星、大兴榜样提名奖等。面对这些荣誉，杨彦民觉得很受鼓舞，对以后的志愿工作更有信心了。如今他的这家理发店已经经营十多年了，杨彦民想去扩大规模，开几个分店，这是近年来的一个奋斗目标。不管店在哪儿，一元理发的志愿工作会一直坚持办下去。杨大哥曾说，我们这些人只是会点手艺，都是粗人，不会说什么漂亮话。面对这些荣誉和肯定，还要感谢这些老年朋友的信任，能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兄弟们感到很快乐。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工商分局曝光了汽车维修业常用的四大陷阱，并提醒消费者在维修车辆时尽量去信用较好的维修站或者 4S 店内维修，碰到黑店要及时到工商局进行投诉。第一个陷阱是更换配件，专骗新司机。在车辆维修中，维修人员最常用的伎俩就是更换汽车配件。其实汽车上许多配件都不是一次性的产品，有的只是在运行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简单修理之后就可以使用。第二个陷阱是以次充好，狂赚昧心钱。多数非专业的司机对汽车配件价格质量不了解，而汽配市场上每种汽车一般都有好几种零配件，零配件质量不同，生产厂家不同，价格往往相差数倍，这就给修理厂家借机牟利的机会。 第三个陷阱是夸大故障，蒙骗车主掏钱。一些司机发现正常行驶的汽车突然出现异常的响声，或者油路电路出现问题，影响正常的行驶，便急着找到汽修厂，这给一些维修人员带来商机。如有的根本没有什么毛病，或者是一点小毛病，经维修人员反复查看后，车辆的毛病便被渲染得相当大，迫使车主不得不掏钱。第四个陷阱是偷工减料，例如汽车喷漆，按正规的工作流程，要分成打磨、清洁、除锈、除油、刮灰、研磨、打底漆等十几个步骤，其中正式喷漆也要进行2到4次，喷漆之后再进行烤漆烘烤，整个服务项目才算完成。而在一些汽车维修部，往往不打底漆，喷漆也只进行一次，有时候使用的甚至是不合格的汽车专用油漆，成本相当低。 本台消息，日前张先生向记者反映，在大兴区亦庄的一个公共自行车站点，贴在车位上的租车二维码都被人为破坏了。记者随后发现，在亦庄地区的多个公共自行车站点都出现了租车码被人为破坏的情况，有的租车码甚至直接被撕掉了。张先生说，大兴区的公共自行车站点都有租车二维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租车。记者来到张先生反映的公共自行车站点，发现贴在车位上的租车码都被刮坏了，用手机已经无法扫码。一位女士说，我都是扫码租车，不用办卡，用手机一扫就行了，非常方便。她刚才租车时，站点还剩下3辆公共自行车， 他掏出手机准备扫码租车时，却发现其中两个租车码已经残缺不全，另一个不翼而飞。他用手机多次扫描两个残缺的租车码，都不能识别。另一位前来租车的市民说，租车码虽然被破坏了，还可以凭租车卡租车，但如果没有租车卡，就只好望车兴叹了。 住在附近的一位居民说，周边有很多新建小区，但公交线路却寥寥无几，距地铁站也很远，居民出行不便。他说，东方医院的站点才设立了不长时间，租车码就被破坏了，整个亦庄地区才两个办租车卡的网点，去一趟很不方便，远不如扫码租车便捷。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大兴区公共自行车客服中心，客服人员说，他们已经接到了多个站点的租车码被破坏的反应，同时运营方也在被对破坏的租车码进行清除。为了保护使用者的利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系统升级，在此期间扫码租车功能将暂停使用。 本台消息，汽车后座拆掉塞进塑料大油桶，后备箱里藏有电机马达抽油管，五六分钟就能将一辆十轮大货车的柴油偷光。记者日前从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了解到，经过连续侦查，警方端掉了这窝在顺义一带作案的油耗子，京城高速、京平高速、六环路穿顺义而过，由此进出京的大货车川流不息。去年十一月，一些经过这里的货车司机发现自己在路边停车睡了一宿，第二天油箱就空了，即便是头天晚上刚加满的油箱也不例外。报警的货车司机越来越多，市刑侦总队组成专案组到案发集中区域蹲守，可很多大货车司机急于赶路，往往报案后已经驾车出京，这给破案增加了难度。专案组调取现场和周边的监控录像，深查分析，侦查员发现经常有一辆黑色奥迪轿车凌晨到五点之间频繁出没于案发地点周围。经过连续侦查，专案组在昌平区兴寿镇西营村查出一辆嫌疑车的使用人是有偷油前科的任某某。专案组围绕任某某深入调查，团伙多名嫌疑人陆续浮出水面。 随后民警发现这伙人有两辆黑色奥迪车轮流外出作案，每次两人一车。作案时他们用随身携带的压力钳剪开大货车的油箱锁，用一根直径大约20多厘米的塑料管插进大货车油箱，开启自制油泵，五六分钟就能将一辆装满400升柴油的大货车偷得滴油不剩，半点不会惊动在车上休息的司机。俗话说拿贼拿赃，为将铁案办实，民警往往需要人赃俱获。这时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伙油耗子将轿车后座拆掉，加装自制油桶、油管、油泵等倒油装置，自制油桶可以装800升柴油，却没有任何安全装置，一旦在追捕时其车辆与警车发生碰撞，很有可能发生爆燃，后果不堪设想。经过反复研判，专案组兵分五路，一路民警看准外出作案的两个油耗子离开车辆时果断出手，将他们当场抓获。另四路民警分别在嫌疑人位于昌平顺义的窝点将另外6名嫌疑人抓获，起获作案工具。专案组还抓获了涉嫌收赃的张某某等两人，至此本案嫌疑人全部落网，目前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顺义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刘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街灯下的橱窗有一种落寞的温暖，堆积在玻璃上，画着你的模样，开着车漫无目的的转弯，不知要去哪个地方，两句